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北京时间的十点钟，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已经守候在此了，等待十点答录机的到来。每天晚上这个时间都会有我们和大家一起相伴，但是每天陪伴你的人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大准，周六周日呢通常是杰克堂，而这个节假日的晚上将会有苗山陪伴你一起度过这晚间的一个小时。今天这个日子呢，其实说起来有一些特别，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如火如荼进行的世界杯吸引了他们的眼球，可能是三五好友相聚的最好理由，一起撸串喝啤酒，一起聚会谈天说地，说说你喜欢的球星，或者一起看看比赛发发牢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也有人会想到端午小长假，这三天的假期到底是应该去远一点的地方玩一玩，再或者呢就是在北京周边待一待，也许呢就是在家门口看看球，再或者在家里宅着。但是你有没有记得今天另外一个特殊意义呢？就是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其实提到父亲节这个日子呢，我个人觉得就像很多节日一样，每天都有可能是父亲节。我们不用到五月份去过母亲节，或六月份去过父亲节。我相信现在呢工作压力都很大的你们，也许并不可能做到每天回家陪爸妈吃饭，但是至少每天打个电话发几条短信，互相随便闲聊也都是好的。当然了，如果你太过繁忙，周末回家的时候陪父母聊会儿天吃会儿饭，这也是很好的一种表现。当然如果你平时做得很好，就也不必拘泥于像这种父亲节母亲节的日子了。但如果你平时已经忽略了他们，那今天正好提醒你，是时候回去看看爸爸了。我们节目开始之后，很多朋友进来打卡，单身贵族男，欢迎你，还有不用不用那么紧张，欢迎你的到来，还有容颜未改，哦，那你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希望听众朋友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我们的聊天室打开了，您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谈一谈爸爸在您心中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相信爸爸在我们心里的影子和回忆都是不同的，也许他们的背影相似，但是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总是有那么一个特别的点或面，值得我们经常的回味。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歌，今天会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但是在开始之前，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因为6月26号的时候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的生日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当然呢刚才片花当中我相信你已经听到了有砸金蛋的活动，很多朋友都关注金蛋里面到底有什么。我可以告诉你有惊喜大奖，因为金蛋里至少你会获得的就是像小龙虾兑换券啊这种霸王餐，对于吃货来说真的是福利。但是一等奖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就是有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目的地就是大溪地58天的自由行啊，听上去真的是耀月新旅行。还等什么呢？只要加入到我们关于爸爸的话题，你就有机会获得呢。找到我们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 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分享关于爸爸的电影。我们不想一到午夜就跟大家说一些缠绵反侧的语言，但是我想借机会让大家多看一些影视作品，里面是描写爸爸的。如果你曾经看过或者非常熟悉，就跟着我们的音乐还有我们的故事一起回忆这部电影曾经给你的感动瞬间吧。那在听电影之前呢，我先首先送给你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不说》。因为我相信对于父亲的这种深沉的爱，通常呢只能感受大部分的家庭应该不是通过言语传达的。来自李荣浩，《不说》。 最后是你就好。 今天你路过了十里，谁又丢失了你呢？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刚才听众朋友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不说。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了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当中。这个电影其实是讲述电台主持人的故事，所以刚才看到其中 MV 的画面感觉还挺熟悉的，但是我倒是没有觉得一个人对着麦克风每天自说自话有什么不妥，好像刚才情节当中呢就是邓超饰演的陈默是有这样的心情。不知道他是怎样，我总是还是挺享受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天的这一刻的。今天呢是父亲节，首先呢祝天下所有的爸爸们节日快乐，也希望所有的爸爸们身体健康，天天开心，不光是这一天哦，也希望小辈儿们每天呢都会心里惦记着爸爸妈妈，给他们打一通电话，只要时间允许还是争取每周都要回去陪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要等他们从我们的全世界路过之后你才知道后悔，珍惜和他们相处的每一刻吧。今天和大家分享几部就是关于爸爸的电影，首先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电影叫《当幸福来敲门》，导演是加布里尔·穆奇诺，编剧是史蒂文·康拉德，主演呢是威尔·史密斯、贾登·史密斯，还有坦迪·牛顿，还有詹姆斯·凯伦，在2008年1月17号第一次上映。故事讲述了一个穷途潦倒的单亲爸爸，先是丢了工作，妻子呢又愤而出走，带着儿子住进了公共厕所。为了生活，这个爸爸每天打两份工，甚至逼于无奈还去卖血。最后他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他重新振作，终于还是获得了成功，因为他始终相信只要今天够努力，幸福明天就会来临。这样一个爸爸也给孩子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是这个电影当中的台词，如果你有梦想就要去捍卫它，当你坠落谷底，真的是没有人在你身边，全靠坚强隐忍坚持一步步，就像我最后所获得的幸福。幸福很简单，幸福也很难。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找出这部老电影，大概10年前的一个老电影了，但是威尔·史密斯的带动力是很强的，当时呢还可以在豆瓣拿到9.1的高分，说明他的这个观影评论的观后感大家评分是很高，也获得了很多网友朋友的认可。就像《当幸福来敲门》里男主角最终实现梦想，走在人群中为自己鼓掌，因为最重要的是不光是他在事业或者生活上获得的成功，他最大的成功是重新站了起来，在孩子面前树立了一个爸爸的榜样。介绍了一部电影，有时间的话欢迎你去看看，也许有新的感悟。如果你有特别的话，也欢迎你进场和我们聊一聊。怎么找到我们呢？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你就看见我了。哎呀，这个 Claire 小 C 一进来，在我们聊天室就获得所有朋友的注目礼，欢迎，还有欢迎气息无声这位朋友，还有简单暖朋友已经进来打卡了。反正呢我们现在聊天室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线了，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话当着爸爸不好意思说，在这儿和我们分享吧。我觉得压在心里面，虽然是我们怎么说呢，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质吧，因为我们不善于表达，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有爱说出来。下面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刚才这首歌呢，来自于莫文蔚，如果没有你。我相信收音机前的你一定再熟悉不过了，这是一首这么受欢迎的歌曲。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浑身会麻一下或者过一下电，因为它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会戳中我们每个人的神经。如果没有你会是怎么样的，这个你有可能是你的爱人，也有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也有可能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也有可能是你的孩子。反正每个人听到这首歌，我相信收获是不一样的吧，或者你的画面也是不一样的吧。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爸爸的话题， 给大家介绍几部关于爸爸的电影，希望有时间的话回去看看哦。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电影呢是动画片，而且在当时呢获得了巨大的票房影响，《海底总动员》，导演是安德鲁·斯坦顿、里昂·尼克内奇，编剧是安德鲁·斯坦顿还有鲍·彼得森、大卫·雷诺兹，主演呢是艾伯特·布鲁克斯、艾伦·德尼克雷斯、亚历山大·古尔德和威廉·达福。这些人呢可能大部分是贡献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动画片当时呢不光是小朋友们喜欢，大人们也喜欢，所以真的是脍炙人口的一部高票房影片。上映时期是2003年7月30号。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他的故事。小丑的小丑鱼爸爸是一个胆小鬼，尼莫呢有点看不起自己的爸爸，同样是小丑鱼的儿子觉得爸爸太窝囊。但是有一天他遇到了危险，生死未卜，胆小鬼的爸爸却为了救自己的儿子勇敢地豁出去了，成为了儿子和大家心中的英雄。好的电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仅呢让我们看到那个光怪陆离的海底世界时候还满足了视觉冲击感之外，还会轻易的就触及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温暖和震惊的情绪。尽管呢你可以把它定位成一个动画片，但是它的故事有的时候足以打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和每一条神经。我还记得就是里面的片段啊，在尼莫有的时候对自己爸爸有一些误会的时候，父亲每在电影的前半段就是唯唯诺诺的，在后半段不知道哪儿来这么大勇气，一切就是为了把儿子救出来。真的就是伟大的爸爸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而心里只有他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就是他儿子。所以这个动画片虽然这种故事情节呢我们会经常多见，但是他就非常有本事的在一个动画片当中用视觉冲击力在体现科技感的同时，让我们敏感的神经都感受到尼莫爸爸对儿子的那一丝丝的深情真挚的爱。我相信你在你的爸爸身上也会找得到哦。有时间的话重温一下这部电影《海底总动员》。上半段的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可能时间不够听不完，但是呢如果你持续关注我们的画面，可以在广告时间段继续看到 MV 的画面。我们稍事休息，十点打路机继续和你相伴。我是苗山，希望您休息一会儿之后再回来，甚至您干脆就别走了，在这儿等着您。希望您加入我们的聊天，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在这儿等着您。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台是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 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欢迎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苗山。今天和大家一块聊聊关于爸爸的话题，其实要给大家推荐几部关于爸爸的电影，希望你伴着美好的旋律和我一块回味回顾回忆爸爸在我们心中到底是怎样的呢？通过几部电影就能看得出来。刚才上半时段的一首歌被打断了，一会儿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呢也参与到我们的关于爸爸电影的推荐当中，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到了。当然了，您在寻找我们公众号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的同时，还要告诉大家好消息，因为6月26号就是我们的台庆了，我们1周岁了，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有砸金蛋的活动，里面据说有小龙虾的兑换券，还是每日优先提供的，好像世界杯看足球喝啤酒还有吃小龙虾好像是绝配，听身边的朋友是这么说的。我是嫌麻烦的，我懒得剥皮，如果谁能给我剥好了，这是太幸福的一件事儿。另外呢还要说一下，我们砸金蛋的一等奖哦，是中青旅邀约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大溪地58天自由行。所以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不但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大溪地的自由行产品等着你哦。刚才提到了爸爸的电影送温暖三里同学，还有说我要推荐一部我最近才看的老电影，不一样的爸爸哦，一个智商只有7岁的父亲，凭着一份与生俱来的父爱争夺女儿的抚养权，爱无关智商，我爱你就够了。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这样说的，不论年龄多大，那份爱都是真真切切的存在，不论你是否理解，我都愿意一直陪在你身边，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疯狂的东西，没有理由。哇，单凭这几句话其实我又被电流打到了，我要明天看有时间把这部电影再找出来看一看。谢谢送温暖Sunny同学给我们的分享，如果您有特别好的关于爸爸的电影，也欢迎您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一块分享。明天呢抓紧时间集中咱们都回顾一下爸爸的老电影。哎呀，朋友们太多，我这个已经这个刷屏都刷不过来了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郭海朋友，谢谢狼先生，谢谢余阳寻觅，谢谢凌明空9988兔兔兔，非常感谢以上朋友的关注。那下面我要继续为大家推荐关于爸爸的电影了，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叫呀非常经典，是皮埃尔莫瑞尔执导的《飓风营救》，编剧是大名鼎鼎的吕克贝松、罗伯特·马克·卡门，主演是雷姆·尼森，还有 Margie Grace 以及 Frank Jensen， 还有 Flander Arthur 和 Chan Grace。 这部电影第一次上映是在于2008年的2月27号，故事讲述了父亲呢是已经退役的一个国家特工，为了弥补过去对女儿所失去的父爱，退休之后呢他费尽心力地保护她，但是在女儿眼里呢却是一种束缚，因此呢父女间的矛盾就越来越深。而在女儿这个旅行过程当中呢，她女儿不小心就遭遇了绑架，那女儿遭遇绑架之后，老父亲又重新出山帅气登场。我们印象里 硬汉啊，应该是大概三十几岁或者四十岁，就是比较壮年的时候，然后会是一个很宽阔的肩膀，然后有肌肉，反正是这些关键词在一起。但是这一部电影颠覆了大家对硬汉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第一次让爸爸重新出山，然后树立了一个非常伟岸的肩膀的形象。哎呀，刚刚是看上去，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震撼，根本就不可能从屏幕上移开自己的目光，所以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我就记得这个布莱恩呢，好多网友啊评论说布莱恩真的是一个好爸爸，他的勇敢、刚强、果断、沉着，为女儿撑起了一片天。还有朋友就说，片中的阿曼达因为 Peter 长得帅就轻信了他，不仅和他一起搭车，还告诉他家在哪里，因此遭遇了绑架。哎呀，真值得借鉴。尤其女性朋友出去旅行的时候，自己可以，但是一定要对自己有点了解。比如说我也是一个经常一个人出去旅行的人，但是呢，安全第一，做足准备，了解自己，而且不要怎么说呢，不要太相信自己。有的时候你的自己的丰富的经历，你会觉得我一切都可以，但其实不一定哦。不同的场景你要细致的观察，然后做客观的评价。所以呢，安全第一啊，提醒一下单身出去旅行的女性朋友们。所以最后有一位网友朋友还说，哎呀，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要懂得保护自己啊，女孩子不要到处跑，除非你有一个特工老爸。这个当然是开个玩笑，但是还是这句话，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好，我们的聊天室继续打开着，希望收音机前的你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一起分享一下你记忆当中关于爸爸的电影。下面的时间也要放一首歌曲了，刚才没听完的朋友不用担心，下面的时间就来自于薛之谦的有没有，继续把这首好听的歌听完吧。有没有，你有没有想你的爸爸和妈妈呢？你有没有把今天的家务都做好呢？你有没有，哎，算了，在这个过节的日子里还是让你放松一下，有没有好好休息一下呢？ 刚才这首歌来自薛之谦，有没有很多事情有的时候都要自己反问一句，到底有没有呢？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十点答录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苗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爸爸的电影，下面要继续了。哎，不过插一句啊，非常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我这个屏幕就刷不过来的，刷刷刷刷刷，这么多的朋友进了我们直播间里面，海港一人，你听，林家老地方，有风，欢迎。屏幕显示你们入座了，那好，我就再来喽。下面给大家介绍的同样这部电影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我还记得去年上映的时候掀起了一阵狂潮啊。电影的名字叫《摔跤吧，爸爸》，导演呢是涅提·迪瓦里，编剧呢是比于什·古普塔还有施厄亚简，主演是阿米尔汗，非常著名的印度演员。上映日期是去年的5月5号。故事讲述了呢，大概是一位前国家摔跤冠军多年之后呢，已经成为一位大腹翩翩的中年大叔，他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没有为国家赢得世界金牌。最后呢，他将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了最优秀的摔跤运动员。两个女儿起初并不愿意接受父亲严格痛苦的训练，也不理解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残忍。他不知道父亲在女性只能相夫教子的这种印度大环境下，为了他们的未来抵御着全世界的不屑。我们还记得这故事的前半段吧，所有人都对于他父亲为什么训练两个女儿进行这个摔跤运动都特别不理解。其实不管是印度啊，他们比较在这个风俗习惯上面和很多国家是不同的，但是就算是在我们的身边，也不太有太多的父母会把女儿送去学摔跤，倒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问题，因为摔跤很辛苦，总是怕自己的女儿摔坏，对吧？所以喜欢让女儿从事一些什么音乐呀、画画呀，然后不太受累、不太出汗这样的运动，好像这些才是女孩的标签运动，没有人把摔跤和女孩这个联系在一起。但这个电影就是讲述了一个这样的爸爸，怀揣一颗想抱，就是用让自己的女儿加入到摔跤的行列，为国家获得金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算是圆了他一个梦吧。大女儿在获得一定成绩的时候，出现了人一个很本能的一个情况，就是膨胀过度，甚至呢开始藐视他父亲这种教导的方式，觉得哎，他爸爸什么都不对，不洋气。当时呢，就是很多观影的朋友就说，在那一刹那情节到达那个大女儿开始藐视父亲的时候，那个情节很多人看到了父亲的那种孤独，然后在尝了一些苦头之后呢，大女儿还是最终理解了老爸的用心良苦。这部电影在中国呢上映不久呢就非常之燃呐、啊，口碑爆棚。到底有多燃呢？就是我都不用说了，对吧？现在我只要提到这个电影的名字，我相信你可以回忆起来去年它有多燃。其实呢，关于父亲的电影还有很多，比如今天我们推荐的那几部，还有像《我是山姆》《美丽人生》《七号房的礼物》，还有《老炮》《石姑》等等。哎呀，这都是特别好的佳作。你心里关于爸爸的电影又是哪部呢？告诉我你想说的话，寻找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等着你的电影推荐哦。下面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哦。这首歌到底是怎样的呢？作词阿信，作曲冠佑，主唱五月天，一起来享受夏日里五月天带来的一丝凉风吧。聊天室打开，等着你的答案，关于爸爸的电影。 群众，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掏出名为日常的煎熬，忘了要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找。 那这首歌来自于五月天，好好括号想把你写成一首歌。哎呀，我也想把你写成一首歌。有的时候白天的节目做多了之后，晚上走进直播间，虽然屋里只有我一个人，但是看着满屏的留言的时候，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孤单。特别想说一些什么心里的话，所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心里话就是常回家陪陪爸爸。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几部关于爸爸的电影，刚才很多朋友也发来了他们喜欢的电影，也欢迎你发来和我们一块分享。今天最后要介绍的一部电影叫做《地球上的星星》，导演是阿米尔汗，编剧是阿穆尔古珀特，主演是达希尔萨法瑞还有阿米尔汗。同样呢，他也主演了刚才提到的那部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这个上镜日期是去年的12月21号，也是比较新的一部电影。故事讲述的就是伊霞是一个8岁的小男孩，有阅读障碍，考试永远是最后一名，从而被认定是个问题儿童。老师、同学和父母看到他的都是他的缺陷，他的成绩差的没有人可以比他更差，这也让他变得沉默寡言，无比自卑。不过伊霞幸运的是，他遇到了懂他的美术老师拉姆，才有了这天才笔下的美好奇妙世界，会飞的小鸟，流动的水，快乐的鱼儿。可能这部电影主角呢是讲老师和学生，但是从电影当中我们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从小就有了一个敌人啊，叫别人家的小孩，这个敌人是打引号的敌人，就是我们心里的假想敌，就是别人家的小孩。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妈妈小的时候要打你的时候总会说，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人家考这么高，你为什么这么低分？要不然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你看人家怎么怎么样，你为什么？所以我们心里就一直有个假想敌，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好像总比我好似的。我相信呢，这部电影提示其实更多是给父母看的，希望每一位父母都能看得到孩子的特点。这个特点可能不光是学习上， 当然也不光是生活中，它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但特点就是特点，是只有他一个人有的，他身上独有的，别人不具备的。这种也可能是闪光点，也有可能是缺陷，但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父母都能看到每一个孩子身上面的不同和特点，不仅呢只看到成绩好或坏，因为成绩呢是生活中非常小的一面。当然了，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不要误解我的话，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哦。我只能说呢，在希望提高成绩的同时，关心孩子的方方面面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在培养他们兴趣爱好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他对什么感兴趣啊，所以挖掘他们身上的特质和优点，给他机会让他们绽放光芒。好，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我是苗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爸爸的电影。其实爸爸的电影还很多，我们刚才提到比如说《美丽人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电影，一个意大利关于二战题材的电影，他的爸爸当时也是在被捕枪杀的前一刻，怕给孩子造成一个心理负担，所以还假装跟孩子说我们在集中营在玩了一个游戏，这一切都是我们玩游戏的过程，不要当真。其实这句话是他跟孩子说的最后一句话了，直到孩子长大成人，他都说他的成长是完整的，并没有因为战争给他的成长带来任何的阴霾，他的人生总是美好的。所以这部电影《美丽人生》可能也是讲述的就是爸爸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给孩子美好的部分。听上去这个电影感觉等不了明天，今天晚上就想重新再温习一下。有机会呢，大家可以找出这些电影和爸爸妈妈一块看看吧。随着父亲节的到来呢，我相信你有一些特别的话想跟爸爸说，如果想到了就说出来，如果不好意思说就告诉我们，我们也许可以帮您转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挑哪首呢？好吧，我挑一个爸爸妈妈可能会比较喜欢的歌曲，他们会比较熟悉，冯小刚最新的电影《芳华》当中的一首歌，送给你。 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春秋和冬夏。 这里是十点答录机，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冯小刚最新执导的电影《芳华》当中的一首《那些花》，由冯小刚、黄轩还有钟楚曦、王可如还有苗苗其中的几位主创一起演唱的。这是我今天给你的最后一首歌了，希望呢伴着父亲的话题能够对你产生一些影响，记得跟自己的爸爸问声好，回家吃饭哦。我是苗山，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朋友晚安喽。